欢迎收听本集的 Fuck Talk， 我是 Phil Jack， 我是 Terry。 好，然后啊，你不是要问我吗？ 我突然忘记了，不是，我们刚刚讲来，哦，就是说那个，哎，你昨天不是第一次去 gay 吧？ 对啊，哎，然后呢？ 然后呢？是，感觉是妹超多， 妹很多。 听说 gay 吧的妹都超多，而且 都还蛮正， 非常可以，对。 好啦，我来讲一下昨天到底是什么状况。反正昨天就是我们一群人要帮一个朋友庆生，然后我们就有几个朋友就订了那个 gay bar， 然后就说 你们是在包厢吗？ 我跟你啊，我先讲一下， 你们是几个人啊？怎么好像很大一团？ 好，我跟你讲，这个时候讲故事呢，我相信大家应该想听整个巨细靡遗的，所以我就讲一个非常巨细靡遗的。首先，昨天就是先帮一个朋友庆生，然后所以就有人订了 gay bar。我们是在 Bells， 好，那它里面的整个架构就是它是在地下室，一下去以后，它会先经过一个什么什么凉面摊，可是昨天没开。然后听朋友讲说那个凉面摊很好吃， 靠！我现在我完全不想听， 不想吃，不想， 我不想知道那个凉面到底好 不好 吃，不 用讲， 我想知道那边妹到底怎么整。 好，直接。我先讲一下，你不是说他这个长相是怎么样？ 没有、啊， 反正他就是 好，我听你 一进去、uh-huh. 然后进去以后，然后开有一个走道，走进去以后，他会先有一个小吧台，然后再左转以后，它是一个舞台，一个圆形的舞台，然后圆形舞台旁边可以坐人，然后圆形舞台的在旁边，它有一摞一摞小桌，我们就是坐在那个小桌子上， 算是一个小包厢吗？ 没有，它就是一个开放空间。他的小包厢是可能要再靠里面一点，可是我们是昨天是靠中间那个变装皇后可以表演的地方，这样对。然后我们就一过去了以后，他就是就开始喝酒嘛。然后一开始其实大家都很安静啊，很down什么之类的，因为可能大家也没有常来这样。然后我们就开始在那边等表演。然后昨天刚好来了一团，我不知道他们是可能一家公司还是只是就是朋友们，可能都大概三十几岁这样，那他们主题还是穿那个古装，所以我超多辣妹都穿那种旗袍。 他是全部都是女生啊？ 对，一整团的庆生，他们就是一个主题的庆生， 然后他们去 gay bar， 对，一整团的，然后包游览车，这也是我们那时候在 包游览车， 对， 屁啦， 真的， 我靠，三十几个， 三四十个，然后 哇 一下来，然后我就看到一堆穿旗袍的，超正。 你说很香是不是？ 没有很香，就是我就觉得超正，然后每个都超辣， 是假的哇！ 然后他们就先在那边嗨，然后他们就是帮他们，也是帮他们朋友庆生，然后就是、 欸、我现在还是想说包游览车很扯、欸、包游览车去 gay 吧，这是什么概念呢、啊？ 我不知道，可能他们那团特别有钱吧，还是怎么样？感觉都是一些很富二代什么之类的，可能都很有钱的样子，然后反正就是他们就在那边玩，然后。一开始就是他们比较嗨这样，然后我们就还没有喝开，然后就想说，欸，好像就也还好，但是我就看到超多妹，然后就觉得，哇靠，其实也还不错嘛。然后应该是说，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夜店，然后我去那边以后，我本来想说，可能真的是，好像平均比例真的是，可能 gay 会比较多，但其实还好，反正真的是女生比较多。可能因为我听我那个 gay 朋友说，其实 Bells 可能还没有到很， 就是没有到很 gay， 就是他的 gay 没有到很多这样。对，但我反正我就是我们就是先在那边喝酒嘛，然后他们那一团就玩超疯的，然后那边就他们就好像有一个带领的人在舞台上那边一直嗨，一直嗨，然后那些穿旗袍的姐姐，哇靠，每个都是 姐姐。 姐姐，我觉得大概都三十五岁，可是我觉得每个都超正， 真的假的？ 身材都很好。然后，哇靠，真的是，我都、啊、他们就一直在那边摇哦，然后就我都搞得奇怪，我真的是来对地方嘛。然后因为变装皇后是大概11点多、12点的时候，他们才开始表演，然后就开始表演 了。你是几点去啊？ 10点多。对。 然后他们昨天是礼拜几？ 礼拜六。然后他们变装皇后开始。大概是11点多的时候，然后一开始上来的时候，然后就觉得哇，他们真的超嗨又超好笑的。就有一个那个主持的，其实他就是我自己是觉得有点类似像西小瓜那种路线的。 他是谁啊？ 西小瓜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他也是一个艺人这样、啊、然后他就很嗨，然后也很会主持，我觉得很屌。然后重点是一开始就玩猜歌游戏、嗯、他就说就 DJ 放音乐、嗯、然后先放前奏，然后大家举手抢答，答对了就他会灌你酒这样 啊。那答错呢？答对被灌酒啊？答错 对，答错你就下一个啊。 啊，那这样我是要答对还是不要答对？ 不是啊，那就是一个气氛要嗨嘛。哦、oh. ，然后大家就会开始拿钱啊，100块、1000块这样。然后 拿钱干嘛？ 就说哎、欸，选我，选我这样。然后他们就会，然后那个变装皇后也会很嗨这样。然后，嗯，哦，他真的讲话真的超好笑，他就说：“选你干嘛？那么吵，你家死人啊！”哈，那就是讲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超好笑。 然后你说是 gay 是不是？ 他是啊，变装皇后就是、 oh. 是 gay。 对，但他们就是会打扮得很漂亮，然后就很像女生这样， 会戴假发这样。 对对对对，全妆，然后可能穿得很露这样。 有比女生还正吗？ 我觉得就是他们就是我自己觉得就是这样子的表演，我自己觉得很喜欢。我不在乎到底有没有比女生正，因为我觉得他们是很有趣，然后很好笑的。 我靠，那天我那应该整个氛围，整个嗨到爆， 嗨到爆。 那你们呢？你们呢？ 应该说，我们就是一直想说有，就是刚好里面有一个变装皇后是刚好是我们那个同事的朋友这样，然后我们就有 say 很多内梗。那是后半段。好，我先讲，我说猜歌游戏，嗯，猜歌，猜对有酒喝这样。然后变装皇后，比如他们看到可能真的一些比较可爱的小帅弟什么的，他们也会直接。就是硬要他回答这样，然后就是还可以把他拉上台。然后他们的灌酒方式就是一开始他们就靠近嘴巴，就是原本好像要直接拿给他们喝，没有。然后变装皇后就自己喝掉以后，他的嘴巴直接靠过去，然后把他那个 whisky 灌进去这样。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没有没有。当然我们如果是我们就是直男， 那你们有上去吗？你们重点是你们有人上去吗？ 没有没有没有，但我们是看别人。哇，我觉得我们可能一开始就。我觉得可能直男用听的话，直男用听的会感觉好像很 shock 什么，但是我觉得现场气氛是嗨的，那些人他们也都很开心啊。我自己觉得这就是一个气氛，我没有到觉得很怪或很什么， 不知道。如果我是没去过啦， 没有，我真的觉得你去了你就会改观， 有可能我去了就会觉得靠，为我吧。 就很好，没有没有，就是，我会觉得那气氛就很嗨，然后大家也会觉得很爽，很好笑这样。对，然后大概是就是大概是这样。然后表演嘛，一开始表演完以后，然后中间之后他们会请辣妹，就真的是森林女星，他们的就是叫他们森林女星，就是他们真的是女 生森林女星， 生理 哦，生理女星。 女性 女哦， 生理 女 性，对，就他们生真的是女生这样，就是对对对，然后应该是说他们就有表演嘛，一样表演，然后你就会手上开始就看很多人会拿100块、500块、1000块，然后 这样会 塞他们 衣服里面吗？ 对对对， 他们是穿什么比基尼吗？还是 就那种。很贴很透的那种，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有点像那种国标舞的那种啊，对对对对，透透的这样， 就塞进去，然后就会开始动。 没有他们就在表演啦，但我就是觉得说，我其实当下就是觉得 很好玩， 是好玩，气氛很嗨，但我不知道，可能我以前太爱看一些纪录片，我就觉得说，就他们 这有什么纪录片？ 可能他们就是赚这些辛苦钱，其实可能你懂吗？他们有时候也是 哦， 没有， 哦、 就是真的为了 大概懂你意思，就是 可能有一些处境，或是说才会这样。我也有可能是他们自己喜欢，但我不知道。但我真的当然是你昨天就是 哇，怎么突然很感伤的感觉？ 对，好，算了，我不要讲那么感伤，但我自己当下的这个感觉，我就然后因为他们就有 那你当下的时候我觉得哇，他是不是经历了什么？还是他遇到 可能有一点，可能有一点这样，可是我太白痴了，没有办法享受当下气氛， 可能吧。 但我自己觉得就是很好玩了，简单的就是很好玩。然后还有他们变装皇后就是你可能要，比如说你要弄他嘛，你就说哎、欸、这边，然后你就给他钱以后，然后他就会对 对你要他要弄的那个人、嗯、就会很夸张的。昨天有一 part 是他就直接把我们那个要庆生的那个朋友，嗯，把他塞在他的下面。 怎么塞？ 就这样，直接 靠，好像 没有啦，他 只想好想让大家看到你的姿势。 然后没有，然后就是一下去的时候，然后大家就很嗨嘛，然后就很嗨，然后大家就哇，全场都在尖叫，这样很多 压起来、欸， 对。然后我就觉得真的很好玩，也很好笑。 你也想被压？ 我没有特别想，只是说我觉得我没有想象中那么的，就是你会觉得啊、哦，好像。嗯、很恐怖或是什么之类的，就是、嗯、我觉得那就是一个气氛，那就是一个气氛、嗯、你只要我就是你不要特别排斥，或者说你会觉得怎么样的话， 也是不会排斥啊。我是对啊、欸、其实有些人我是有听说过，有些人是去 gay bar 里面，然后专门去找梅亚的， 也是有啊。 对啊，而且好像不少，因为听说 gay bar 的女生都，我也是听说，我自己也没有去过。就是我有个朋友说，就是那边的女生都会，也是甚至会比夜店的来的放。 嗯， 对对。 昨天超多，就是直接放音乐的时候，舞台上在那边扭。 对啊，而且 然后都很会扭，我就觉得哇靠，你们是， 你知道上次 不是表演吗？ 我甚至听到他就是那时候去，他去两次，然后两次甚至两次都就是有在厕所，然后。直接跟就是在 gay bar 的女生然后打炮，我听到我真的、嗯、我是蛮傻眼。然后他就说什么，哦，对方他可能也会觉得说，也就是可能觉得说把你当的，就反正你就是喜欢 gay 啊，还是怎么，反正你就是 gay 啊，就是喜欢男生还是怎么样。 不可能啊， 我是不知道、啊， 我跟你讲不可能。他们，我跟你讲，女生还是分得出来你是不是 gay， 好不好？ 也是啦， 一看就知道。 像他们也都分得出来你是不是 gay， 这样子是不是？他们好像都有这种雷达。 你说谁 ？gay 啊？ 对 对吧？ 对 吧？ 对，我觉得是因为对他们其实都很明确可以分析，所以我觉得， 那你觉得 你，除非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一样，除非你真的他来侵犯你，你觉得不舒服，你不要的话，他还硬要的话、嗯，那我觉得那就不好。嗯、不然我觉得其实气氛嗨的话，有时候这边闹，这边扭来扭去，我觉得都不会让我觉得太怪或什么之类的。 是、啊， 因为你自己知道那就是好玩的，因为没有什么。总之就是这样了。好了，其实就是昨天大概一两点的时候，就大家都开始很嗨，一直跳舞，大家都在舞台上面那边一直跳，一直跳。 你们的也是， 嗯。 旗袍团也是， 就整个大混大乱斗的感觉。 嗯， 后面就是 DJ， 他就只有纯放音乐，他就是变装皇后的表演，大概到两点左右就变成放音乐，大家在那边一直跳舞，全部都很嗨这样。然后我就觉得那个音乐其实真的有点大声到我今天早上一起来， 你不是说你耳朵好像怪怪的？ 对，我一半边听不到，可是我后来发现每个人都跟我说，欸，我怎么感觉好像听不到声音，因为太大声了。 到底多大声啊？ 它是很尖很刺的， 真的假的？而且哦，因为你们是持续一整个晚上， 而且对， 我之前从鞭炮里面走出来，我都没有那种感觉。 连续的，它如果你连续好像超过半小时还一小时，它就会变成一直。整个声音都很 猛，欸，这个耳膜会受损吧？ 所以我就觉得说，哇，你每天泡夜店，每天泡这种， 是他们都已经快听不到了， 有可能。我很佩服，至少我绝对不能，我自己觉得我没办法听不到，不然我真的会觉得很痛苦。 是，你觉得谁可以觉得他自己可以听不到？ 好像也是哈，我在讲什么干话？ 干疯了是不是？怎么可能会？ 就是这样啦，哦，妹很多，大家很好玩。然后变装皇后也很好玩，然后都很敢玩啦， 嗯， 而且那个气氛大家都很嗨。 那你们有很敢玩吗？ 你说哪个部分？ 你们呢？你们自己人？ 有啊，其实就是他们就是。 那你们有去跟旗袍团玩吗？ 没办法，啊，他们就是坐在对面啊，没办法。 什么叫对面？中间有隔一条河是不是？ 中间就是那个圆形舞台。我刚刚不是， 哦， 对圆？你看，所以你看讲场地多么重要。 哦， 中间有个圆形舞台，然后圆形舞台外围在一圈是那个沙发区， 嗯嗯嗯， 然后我 哎，啊，那你不能走过去吗？不行， 可以 吧？ 可以啊， 你可以走过去跟他们玩吧。 可是大家全部都挤在一起了，大家都这样。哦，对了，是可以的。可是我觉得不知道，很明显， 很明显的要去打讪。 可能就想说，一个小弟弟来这个姐姐团想干嘛？ 说不定他们就会说：“哎，那你这样就出不去了，小弟弟。 有可能。 对，没有啊，我的意思是说，你们是几个人？到底是几个人？你有没有讲？ 七八个。七八个左右， 七八个应该也可以去跟他们玩啦、啊，也是不 可以啊。可是我觉得我们这一团跟他们的那个痛调不一样，他们就是很疯的那种 A B C 的感觉。哦，有点不知道。 你们感觉应该也会很疯吧？ 可是我觉得痛 是像有趣吗？ 有啊，痛调不一样，我觉得痛调不一样。 是哦， 但很嗨啦，我真的觉得很嗨，而且烧钱烧很快，你也丢500、1000，丢500、1000，你可能一个晚上丢4000-5000块。真的，我没有在吼烂 你。你每次出去，你每次 等一下，不是我 这样， 不是我啊、哦，对，是我们那个朋友这样。 哦，我以为是你 没有啦，我那边我干嘛？ 你说那个寿星哦， 就是我们大家就一起帮他庆生，然后就可能到时候会大家 share 吧。但就是他就说他很嗨啊、嗯，很好玩了、啊， 然后就一直丢钱，一直丢钱， 因为你有钱，他们就会过来你这边表演、嗯、 哦， 就玩很嗨的那种。 嗯，我要讲什么突然忘记了、欸、我是真的忘记了，有钱很嗨，我真忘记了，算了。 什么算了啊，就是好，反正就是这样。 你没有这样过吗？哎、欸，很烦哎、欸，就是 想不起来自己要讲什么。 我对啊，是不是 我后来 真的前兆， 不是，我后来解决的方式就是赶快想下一个话题，你就不会在乎了。然后结果等一下聊聊聊，突然一半啊，对啦，我跟你讲，就是刚刚我在讲的，很容易都 是。有时候确实是这样，有时候确实是。 对吗？ 可是我现在，好，那我们 有时候太纠结啊。 那我们下一个话题是什么？ 下一个话题没有下一个话题，继续聊啊，不是吗？ 哦，好了好了， 你没有疑问吗？你就是多一点疑问，我可以帮你解答。我自己觉得就很好玩，我自己的感想，简单讲很好玩。然后、嗯、妹很多，然后。变装皇后他们很嗨， 嗯， 整个体验是很好玩。然后其实我们就是结束以后，其实哦，就是很多人，对我们其实就是青州小菜，可是 挂了， 对，很多人都喝到非常的醉，那女女都有，然后都喝得很醉这样。 那有没有你们有那种就是直接死的那种，就是完全不能动？ 没有， 听好像有的会这样的，对，喝到就跟死人一样。你知道之前我有一个朋友啊、嗯、他是去唱歌、 嗯、 然后那时候我是看他限动，然后好好笑，我是说看到就是他就是有一个限动，就是那个朋友哎好像是男生吧，就喝醉的那个好像是男生，然后反正他就在包厢就已经呛了，然后最后就醉了，然后就是直接是睡死，是直接睡死哦，然后就他朋友就开始，然后拿东西打他，然后打他脸啊，然后都没有反应，嗯、然后就一直疯狂揍他，他都没反应。然后重点来了，他朋友超要求，你知道，就是拖着他到处跑， 怎么拖？你说怎么拖？ 就一开始原本他躺在椅子上啊，嗯、然后后来就把他拉在地上啊，然后打他，他也没有醒，然后就 你说像拖尸体这样， 就拉着他的脚，然后在包厢里面跑， 雷残这样。 对，就是拉着他的脚， 我知道， 然 后拖地嘛， 对啊，拖地啊，然后就在包厢里面走来走去啊，看、嗯、完全没有反应，哎，完全没有反应。 那他可能早上起来有记得吗？ 我不知道。然后重点，你知道他怎么离开那里的吗？他就是你知道那个西门的新据点、嗯，他是要有一个楼梯走下来。 我知道有一个很像大厅的地方。 对，你知道他怎么下来的吗？哦、他不是被拖下来啊，他是就是他就成一个大字形，然后五个人。然后就扛着他，好像在抬棺一样。 有啊，我们之前有一个女生， 他就你就看着他，嗯、就很像电视那样，你就看着他，他就走那个楼梯、嗯，然后你就看着他的身体就好像波浪一样，然后就这样子走下来，然后走到外面就被丢在那个他们的台阶上，他们的楼梯上面，然后大家就在聊天，嗯、然后他就一样躺在那个楼梯上，然后就身体就一阶一阶这样躺下来。 隔天早上都不记得， 我是不知道记不记得，反正我看到那个我真的快笑死了。我想到靠，真的可以醉成这样， 我觉得 太扯了吧。 我好像也是那种喝到醉到爆的话会，我超想睡觉，然后我可能就一睡下去就不知道自己是谁，所以我每次都在那边盯，哎、哦欸，不能睡着，不能睡着，不然你真的 完全不知道。 你知道我也是就是不喝酒的人嘛，然后有一次我就跟我妹还有我爸在家里喝，然后反正因为我其实我们家就酒量不好嘛，然后反正那时候我就是喝看，然后就想说 OK， 我喝，反正我也是在家，反正我不知道喝醉会发生什么事，然后我就喝那个高粱，然后就喝。 你喝高粱？啊、你连喝啤酒喝个一小杯脸都会涨红，你喝高粱？ 哦，对啊。然后那时候我喝， 你喝多少？ 我是加水啦，那是58的吧、哦？我喝大概就是这样一杯吧。 嗯， 然后就喝，然后反正喝完之后，我真的，我妹说我很扯，她说正在跟我讲话，然后讲一讲，然后就转过来看我，然后我就看她，然后就咚，然后就睡着了。 哦，你哦，你妹好像有讲过， 对啊，对，她好像跟你讲过， 就、是睡在沙发上，然后 我就睡在我们家沙发上，然后她说转过去看我，然后我就是好像还在跟她讲话哦，就下一句我就瞬间睡着，然后就挂了。 但你有记得吗？ 我记得我瞬间睡着，我记得我好像就觉得说哦我好想睡，好想睡，好想睡，然后就咚，我还记得我就是好像昏倒一样的咚，然后就挂了，然后就到就可能一两个小时就过去，然后就跟我爸在聊天，然后到他们要去进房间啊，这不是重点，反正我就是就直接就直接会睡死，瞬间就是你不知道自己在哪， 真的。我那次喝醉也是高粱，我真的觉得 我自己的罩门就是高粱。如果混酒，然后最后用高粱纯的这样下去，一定吐爆。我那次就是这样吐爆，以后我就在忠孝东路那边跟行尸走肉一样。因为我你知道为什么一直要走路吗？我不能睡着，一睡着就是早上，我就一直跟一直走，然后跟僵尸一样那边。 你就这样走回芦洲吗？ 没有，我当然是走到可以搭建车的地方啊。然后一上去以后，我就说。司机拜托一直跟我聊天，不然我一定会睡着。他说：“好好好好好，我们就一直聊聊聊聊到芦洲这样。 那”是哦、那你隔天记得你跟他聊什么？ 我现在想不记得，但是我记得我都有意识。就其实有些人会发酒疯， 但你不会吗？ 哦、对，我不会。我 那你会变很亢奋吗？ 会很嗨。我前几天才跟我朋友聊说，到底发酒疯的人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干嘛，还是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因为我那个朋友说他不信，可是我是相信的。 你说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对， 我相信有断片，我相信真的会断片，但是我不信，我完全应该 就是说， 可是我没遇到，就是 我就觉得说，好像完完全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好像会不会是不太可能啊？你有没有觉得？ 可是我每次看他们那样，我就觉得他们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你可能真的拿一个很危险的东西给他，然后叫他丢出去，他真的会丢。 我觉得应该会，但是，你隔天跟他可能还知道说自己要干嘛，但是他没有办法控制。 哦， 有可能吧， 情绪上他其实想丢，可是心里就说：“不能丢，不能丢。” 但心里就说：“我这是刀子，然后干了，管他了，给戏啊！”这样，很多很多都会这样子啊， 应该是 就觉得哦干，然后就丢完，然后可能会后悔，或是隔天说：“我、靠，我到底发生什么事、 我。”都很清楚我自己在干嘛，而且绝对说，千万不要，千万不要。 你本来你的个性就是这样、啊。 我知道，尤其是我越喝越醉，我会越理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哈？ 真的？ 你已经够理性了，你还要再更理性？你为什么不是喝？ 我嗨的时候是好，我是真的想嗨，跳舞啊，什么唱歌之类的。我所谓的理性是更危险的事，或是我更不想碰。我会觉得说，干，我不能因为喝醉就干这个鸟事，这样，就我的心里会跟我这样讲。 你知道，就是我之前认识一个人，然后反正他就超扯，就是那时候反正他喝醉行为就是非常脱序，就是他本来就是那种一个算大哥嘛，也不算了，反正就是一个有在混的，然后他的行为就是非常夸张，然后他说他喝醉真的是很恐怖，他说有一次就是有人就说他有一次他喝醉了，然后就是要叫计程车，然后就把计程车拦下来，然后是计程车吗还是公车我忘了，反正他就把他拦下来，然后就一拦下来就先把他打一顿。你有玩过 GTA 吗？ 嗯， 他就把他打一顿，然后就把他车开走。 屁 啦，真的真的，最后他是因为 没有，那一定是计程车白痴、喔、哦，公车怎么可能？妈， 对啊，有可能是 乘客都不用过来打他。 对啊，然后反正就是他就把他开走，然后最后他就被保出来，因为他就被警察抓走嘛，然后他就被就是报警了，然后去抓他。他是把他打一顿哎、欸，就真的跟侠盗猎手一样哎、欸。就把他打一顿，然后把他拖下来，然后就把车开走。 对啊，那你看，那他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他可能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所以我 但 是 说不定他片段知道了，也许知道哦，我真的打人。 哦，但他不会 说，他可能觉得这是平常的事情了、 啊，以为在做梦。 哎、欸，也有可能， 就是这是假的。结果后来隔天早上起来说，靠腰是真的，我在警局这样。因为我也没有那种经验，你知道，我真的是，就是会感觉哇，不行了，我要晕倒，我要睡着，就这样而已。但我就每次看他们那些发酒疯的人啊，他们真的是，哇靠，就你也拖不动他，然后会一直想要往地上趴， 往地上趴。 昨天那个庆生那个，他就是摔到他今天早上说，欸、靠，我好像骨折了。他就说，靠，我屁股好痛，背好痛。没有，他昨天真的摔。 他是怎么摔？从楼梯上摔下来？ 舞台上，因为他 上舞台以后，再下来以后，砰，大摔一下。 然后大家有吓到吗？ 没有。我跟你讲哦、喔，昨天那个 會摔下来，然后大家就哇， 也有可能，因为昨天那个场面就是嗨到根本谁鸟你，你在流血，也没有人会鸟你的那种状态。那个场面太混乱了，你知道？然后后来我们在全家、我们在全家的时候，他又摔一次，一摔下来，警察就靠过来，就刚好一车警察说。现在是怎样？什么之类的？ 哦，他以为打架是不是？ 对，然后我说哦，没事啊，没事没事，他喝醉，我们要走，我们要走。对。然后他就说他 这骨折也太扯了吧？ 感觉有可能。然后当下就是哇，我就是觉得说哇靠，喝醉了真的，发酒疯好像真的会不知道自己在干嘛。我是相信，虽然说我没有这个体验，但我是相信。 对啊，哪像你都喝不醉。 很好啊，我都要当。 那什么声音？ 鞭炮声。 鞭炮。 对。今天不是有什么拜拜？ 对啊，今天谢将军生日。 对啊。 但是哦，好吧， 没有 继续。 啊，我刚刚讲什么？完了，换我了。我刚刚讲什么？ 鞭炮声。 不是不是不是，喝醉。 桃花香。 喝醉喝醉，我喝醉。 放鞭炮。谁生日？ 就是我。 噔呢？ 靠呀！我真的想不起来。我要讲我刚刚讲的理论，就是 什么理论？ 想不起来要讲什么，就直接聊下一个话题，等一下就会想起来，或是直接忘了没上。不要纠结，不要一直纠结。虽然说 我想到了， 想到什么？ 你说就警察来关心你们？ 对。 然后呢？ 我现在还是想不起来。 好，那 就算了。 啊，那你现在要讲什么？ 喝醉的人，对啊，就真的会。疯到一个不行， 然后呢？ 好、啊，算了算了，现在一大堆一大堆杂音，这趴先等一下。我可以再接， 没关系，剪掉就好。 对啊， 走了吗？ 走了走了，可以继续。 哦，走了，好饿哦，肚子饿了。 好，那要不要做个总结啊？ 总结， 我觉得这一趴，这一集就有点像是在讲关于一些喝醉的事情，但我相信应该有很多故事啊。我觉得以后有来宾来的时候，我觉得可以聊更多。 我觉得也许 因为你不怎么喝酒啊，我喝酒经验就那几次啊、 哦，尤其是你们，我的朋友，我有朋友吗？没有，我的朋友好像也都是比较不喝酒的啦，因为我本来也不是這 樣，我只能说喝酒太多故事可以讲。 是没错， 因为发酒疯真的是哇！你真的是 我知道、啊、你们那公司本来就是会比较嗨嘛，对啊，这种 一般都会了。 对，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我就觉得我喝酒会不舒服啊，我就觉得喝酒就不是舒服的啊，就是我就觉得 会嗨啊，你会觉得很想跳舞，很想唱歌， 我会觉得心脏跳很快、欸，你不会吗？我觉得我 那你就是对酒过敏啊，你就是对酒过敏。 我不知道哎、欸，但哎、欸、有可能，但我就觉得喝酒心跳跳很快， 但不是开心的快。 我就觉得哦，喝酒好哦，心跳跳很快，不舒服这样。就很小， 靠啊，你这样你就不觉得喝酒会助兴就对了。 嗯，助兴七小时没有啦，我是觉得说 讲一个好冷、啊、嗯，你就觉得说怎样、 你知道助兴七小时吗？ 我知道啊，很冷啊、 哦、你知道白痴哦，不一定啊，那是你没有回应我而已啊。 我觉得很冷。 有的没有啊，哎呀算了没事啊， 助兴七小时傻小。嗯，你继续讲。 没有啊，有的人像我跟李琦啊，就会就是，好算了算了，没事。 好了， 讲哪里 啦？ 讲哪里？ 完蛋了，我们做 podcast 动不动只要一 干，我们 的脑 袋是怎样、啊？ 刚刚在讲什么？ 哎，这很智障，我们，白痴！我真的想不到我刚刚讲什么啦。 好啦，喝醉啦， 喝醉。好啦，就这样吧。 就这样吗？ 嗯。 这一集就到这边， 就这样去吃饭，拜 拜了。